觉得少掉一些同学。我想各位老不要跟我客气，说是我来而已啊，是这样确定啊？啊，就是真的没有不可抗力。放眼望去，又看到哦，班上又少了几个人。那最好的同学有一位是上个礼拜他好像脚痛问我，那我就帮着。可是我回家就越想越后悔，我觉得我没有问很清楚，脚痛没好，然后就此下落不明的话，我就觉得很，就觉得好像做事情没有做到完，你知道，就心里头一直悬着这件事情啊。本来今天要补充多少干扰他有适应症跟不适应症的，那可是我不见了啊。那而且我们这下个礼拜又要收学费了。我原来以为说学费哦，这样的分小段收，同学退班方便哦，不要一次拿太多让他难过。可是我现在发觉这种钝刀慢慢磨的凌迟处死更可怕，你知道？就又好像没上几天又要交钱，没上几天又要交钱。那你知道要杀羊剥皮就一次剥，你不要一天剥一片皮这样子，就觉得很，就是我现在我自己都已经怕到了，你知道？就是。想到下礼拜又要收钱，我就在家呆掉，就在那边后悔说这一批的第一堂课为什么要讲什么吃青菜水果，讲掉一堂课，上课密度那么低哦。就其实我就很拼命要赶课了，就每次上课都是一堆在方向的抄，可是我就觉得不够，因为我这个课是希望，希望这半年能够收摊了哈，就至少《伤寒论》最重要的方能够，但这个希望其实是被希望嘛，就是。助教要出来，我明年去日本赏樱花，就把课收掉啊，就之类的。那这个，那可是当然，我希望这六个月的课能够尽量的。我觉得这是很这个用药的一些对症的加减啊，这个基本功要先有，那你们以后中医才比较方便自己去学。那我想这件事情，我是认为是。有希望在六个月里面做到的啦，当然这也是最要紧的一块。那另外一方面哦，我也会觉得说中医哦开方要用到顺手的程度哦，大概要学1400个方左右才会顺手，半年不可能，我半年只能够精方基础，就是最基本的基本功啊，把万能打好。但是我这个基本功对我来讲是这个上课的目的的第一顺位。像有时候看到同学递来的单子哈，我会觉得说，哎呀，我当然你身边的人有病，对不对？你递一张单子，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可是我也会觉得说，这个课的最终目的哈。是希望你有了医术以后你去医他，对不对？绝不是说上单子然后我开一个方，那这样子对你来讲不太有意义嘛、哦、而且我上课的时候用来浪费时间那些拉里拉扎的这些话，说来说去也可以说是在不然的自我约束，就是如果或者是说如果对方心情真的已经坏到不行了，那这种时候气血已经太乱了，那也会不好开药。给别人开药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我上课很开心，因为同学坐在这边就是要学中医的嘛，就自己行内人自己就沟通上没有什么大障碍，可是行外人就像易经学会的助理说，熟会就说他比如说认识的阿姨，还有就是现在一般的人面对中医的时候态度其实都是。常常都是古古怪怪的啦，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人平常自己也会讲说，哎，中医就是很温和，就是效果快嘛啊、哦、可是他吃西药吃了半年没有一点效，他乖乖继续吃，吃中药三天没有效就要翻脸了，就不是中医慢西药快吗？那你应该对那个快的西药要求比较多啊，三天给我有效啊，怎么会是你自己说中药慢，然后中药吃三天没有，跟棱角的是一种生物啊、哦，所以我觉得尽可能的把这个最基础的经方的一些，当然我每一堂课都会参一些有的没的，那就是什么相关的药理有一点相关，可以好像互相在一起教，可以互相帮忙 他变得比较容易记住的，那我就讲，就是而且我经方常常，我这个伤寒论啊，明明是要教治感冒，我常常挂到一些不是感冒的方。那我现在回忆过去教的七堂课，我就觉得说，天哪，同学是不是我教过的方，同学都以为就是感冒用的啊？其实不见得啊，就是有感冒症状的那几个方是感冒用的，其他都是治大病的。可是呢，经方的这些基础的重要方剂啊，先学起来，我觉得还是以学中医的顺序来讲，后代方哈。你经方用的熟了，遇到一些你没有遇过的病，或者书上没有写的病，你随那后代方的话，我觉得就是刚好完全对到的时候好开。那如果后代方，如果你随便加减的话，你的医术大概就会降落到那个一般外面中医师的水平，就是仿佛有好就那样子。就是后代方它因为主要温温的，当然从好的方向来讲是吃不坏的。不会像经方，你这个药开错就死人，这不会。但是后代方这种温的吃法啊，就是一个学中医，其实初学者来讲哈、啊，我不是很喜欢。而一般的学的人会觉得，初学者应该从温和的方开启。那我觉得不是这样，初学者必须要从清楚的方开启。就是你这个方你开对了就是有效，开错了就是吃坏，就你必须站在这样黑白分明的地方才能够一味药的加减的那个手。那如果你不是从经方开始的话，你每一个方开出去都是糊糊的，就是后代方你其实因为你如果开药是都是开后代方，对不对？一个四君子汤调理两个月看有没有好一点，或一个补中气汤连吃三个月看有没有好一点嘛？就你每一个药开出去都是糊糊的，好或不好，你还来不及验收，已经忘记曾经遇过这个病人了。这样子你的那个回馈会变得很差哦，所以还是现在各位学到的主症都还不多啊、哦，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像上个礼拜呢，丁助教下了课以后跟我讲说，有同学问他晕车后脑勺发僵是不是葛根啊？哎，我说不是哦，那个是五苓散症哦。那可是五苓散是下礼拜才有，因为一些就是什么恶心、头昏、后脑勺僵，那同样是水转不到那个后脑勺，不一定是葛根，都很多看起来类似的主症啊。以后方子教的多了，还要一堆一堆的这样子慢慢掰开啊，梳理给同学看的。各位如果是初学者的话，那会要有觉悟啦，就是同学上一上如果有撑不住的话，说现在到今天这个正式课算到第八堂，你前七堂现在回忆已经茫茫然了啊，那看的这个暂时性记忆也撑不了多久啊，那人学好了啊，那就可以医好几个人嘛，对不对？你就觉得他看起来拿同学好像很用功，看起来很行的，那你就跟他留，还是想把助教乐捐给你们的啊，就说有事打电话问助教。所以这个大家还是稍微自求多福一点啊。那今天呢，是教桂枝汤系的时候，我觉得还学起来比较好记忆一点。那这个炙甘草汤啊，是骨的总和药性是最高的，就是炙甘草汤是古往今来补血第一汤啊。那这个像，因为我们学古方的人，就是先学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婆婆妈妈哈，在那边喝什么？觉得不够补啊！就四物汤，因为它是通血让月经变顺的药，通血自然就会让血流掉一点嘛，对不对？所以它虽然有一点补血的效果，可它流掉的也不少啊。所以看那个很多人这样天长地久的喝的四物汤啊，想要自己血多两滴啊，我就觉得。好可怜，用药没有对路那种感觉。那当然，我上礼拜因为同学问开了什么超级补血鸡汤哦，那你们有做吗？我看是做不出来吧。那就那个是，但是那个方我觉得超级补血鸡汤那个根本是应用功夫菜的那个功夫把那药性提出来嘛，对不对？这还蛮困难的啊，那种就顶多用三次也要丢掉。那个是那个药，我一直觉得是在偷吃补啦，就是基本上肾功能有问题的人要先把肾功能补到好才能补血啦。那个偷吃补，我也其实说来没什么，高兴的话笑感动天也不错。就是 就是有偶尔讲到那种类似食疗的时候，其实我还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人啊都是很，光是普通的米蒸成饭，对不对？你吃一百碗，那如果你做成粥，好好的做成粥，那这个你就会就是好像那个米的那个力道就被你开发到极致，对不对？其实都是瓦斯炉的力道了，对不对？那这个一只鸡，对不对？因为肯德炸鸡，对，肯德基爷爷那个炸鸡，你吃三桶也没有什么补到，但你这样子硬是把它煮成超级补血鸡汤，那就一只鸡的效果就很补很补啊，就是这种事情还是有一点快感的。哦，对了，终于这位同学来了，上礼拜我看见你那个治脚痛的方式就没有效，我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哈。 感觉不出， 对不对？对，因为我就今天怕你没来，因为我看了之后一直在后悔，我觉得。我没有开的很对路啊，还要再多问几个症状才行。炙甘草汤呢，它是也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的方里面地黄用到最重的。那地黄这个药呢，我们上次讲洋河汤什么时候有讲到？一般来讲啊，如果是古方的世界，用地黄用的重呢？就是生地黄加酒去煮啊，这个之前生地黄用酒煮的话呢，它会变得比较能够吸收。那生地黄不用酒煮会怎么样呢？它能吸收，但是很寒。就是生地黄你如果不用酒煮的话，你这一碗喝下一碗之后，你月经大概会退到差不多两个月来一次，就是会冷到血气都不太能动的程度。那一般的那个药局卖的熟地呢，最便宜的那种不能买。一般药局啊，熟地黄啊，有一种看起来很大片的、亮亮的、油油润润的啊，这个是最便宜也是最烂的，千万不要买到。那个东西呢，不叫做地黄，也一叫做地黄，但应该加一点东西。那个叫做地黄香肠，就是把各种碎碎烂烂的地黄全部灌到香肠里面再来切片。那个一般的那个很多卖那个药炖的那种食补的那种店，帮人坐月子的那种药炖机的店，他都买那种最便宜最烂的那个熟地黄，看起来好大一片的，其实是很多无数的小片拼凑的。其实不要说地黄了啊，你们家里面如果有收藏人参的话，你拿出来每一家带一只来，我可以找出哪一只拼装的，就是很多碎片的人参粘成一条的，很多家都有拼装参哦。对对，但那个地黄香肠啊，那个外面那个药炖鸡肉店，我中间认识一个人，他就是卖那种药炖鸡肉，他都批那种地黄去炖。我去，你这个鸡肉是这个鸡汤，你喝了是要噎死多少无辜的消费者？就是那种烂的，只随便这样蒸一下，然后就烘就灌成香肠那种地黄，就是他的专长就是逆格。就你喝了之后，所有的药都卡在这里进不去，就是这种千万不要用。那真的做到九蒸九晒的那种熟地黄哦，看起来都很丑的，像一些黑黑的碎石头、碎煤渣子一样，哦，就是一种的，制造都已经完全没有光泽了，就已经枯槁了。那种熟地黄反而是比较好的熟地啊。那你那个烂地黄，你如果有机会，你买几片啊，煮一个什么汤来啊，又喝下去之后。就觉得三到了还不饿，连续三天不饿，然后就饿死了。就是那种逆格的那个力道，实在是坏到让人受不了。所以你如果要用古方用地黄啊，比如说什么肾气丸，就要用酒来吞，要用酒吞。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补性就能够进去。那个我曾经看过，我比如说我淡水的家附近有一间药房啊，他们那时候那间药房，他们左邻右舍在流行那个什么泥海下叫人吃六味地黄丸，他们那些太太先生们哦、啊，就好高兴的叫那个药房帮他大量制造六味地黄丸，要分送亲朋好友。结果我一看，他这个地黄是几斤几斤的地黄香肠。我想说这一代人全部要全灭了、啊、就是那种烂地黄做地黄丸，你消化不了，它根本进不去啊。就是不知道那个颖颖他们那种部落格哈、啊、问题问到他告诉我，我都呆掉。说其实我不知道你吃的是哪一家，是就药性天差地远哈、啊、没有办法相提并论。这个 所以呢，我们既然是主的话呢，地黄就买，你写生地黄或者干地黄都可以，反正都是干的生的。那买生地黄，然后呢，我因为炙甘草汤不是一碗汤可以收工的药，所以干脆我就写一锅的话，你分三碗喝。那煮的时候要拿七碗米酒加八碗水，你漏抄。七碗米酒，八碗水，然后这样子呢，浓浓的煮成三碗，一次喝一碗。那这个，这个地方啊，如果是治感冒临时性的心律不整的话，是用十二枚。那这个，我们说啊，用药如果红枣比姜多的话，它这个药就会入脉管里面，对不对？甘草汤是很典型的这个红枣大的。那当然，有一些啊、喜欢跟又把那个中医跟术数混还混合，他会说这个炙甘草汤是补阴的，所以它的数字是30颗呢，是这个2+4+6+8啊这样子加上去的，所以是所有的阴数凑在一起是30。那因为它相对来讲补血中之阳的当归四逆汤呢，它是25颗枣，就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是25颗枣。那那个他就说，那这个是25，就是阳数1+3+5+9+7+9这样子加。可是这个事情哦，严格来讲，以张仲景的医疗逻辑来讲，这个说法早就一定要加。那是就是吴茱萸是对着，就红枣在当归四逆汤是对着吴茱萸在分量的，所以好像有更如何呢？你看。大滋阴的地黄啊，有的版本是半斤，有的版本是一斤，很重。然后红枣足30颗，那其他的结构桂枝是我们熟的嘛啊，就说这个方子它是要让血能够运行在脉管里面，而把脉管里面的血啊补到非常的充沛。那这个人啊血少了，血虚了啊，这个血就会好像越塞就更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生姜当然还是要一点啊，比较能够插到微血管。那补气的党参的话，其实你加到一两，现在这样加到一两也没关系。那甘草汤的第一个主字呢，这个脉结处心动悸是什么呢？这个脉有结哈，简单来讲就是今天说的心跳不规律之类的病，跳跳跳少跳一下，跳跳跳少跳一下。可是呢，哎哦，古中医书有三个字会讲，有的字眼是结，有的字眼是促，有的字眼是带，就像宋本伤寒论是写脉结带，代替的带。那这个脉，那桂林本伤寒论是写脉结促，那我比较喜欢用脉结促，就是结脉是那个坡形哈、哦，这种坡形啊、哦，有两座山。压成一座富士山那个样子叫做结，就是两个坡太靠近叫做结。那带呢是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扫一下跳一下，就是完全正常的频率，但是中间有扫一下。那促呢是偏快偏快偏快偏快扫一下偏快偏快偏快，就是都是有扫。结脉是两个坡峰靠到一起去了，那带脉是完全正常的速度又少一下，那促脉是偏快偏快偏快的少一下。那我觉得在抓症的时候啊，还是抓促比较好，就是偏快偏快偏快少一下。因为纯粹的带脉在中医里面有的时候认为是绝症的脉，就是完全没有偏快，可是少一下的话，可能是你的某一个内脏已经掉了，就是它血藏的血进不去了，所以就顶回来一下这样。所以带脉因为好用，所以我们就取脉结处。所以偏快，偏快的脉啊、哦，不是阳虚就是阴虚嘛，就是气虚或血虚的，就是代偿性的偏快。就如果你的血根本不够，对不对？心脏每打一下都觉得身体还没有得到足够脉，有血虚的现象而少掉的躁动。当然，本人也常常会觉得心悸。那可是麻烦的是哦，这个病如果你去给西医去诊查的话啊、哦。当然心跳不规律就是一定有了，可是西医他可能会跟你讲说你是什么种的心脏病就不是很一定，也就是至少那个 哪一种今天说的心脏病，就你只能把主症的角度啊来用这个方。因为药物来看的话，会觉得炙甘草它应该不对到瓣膜病才对，就是说瓣膜的病本来如果以今天的西医的医理来讲的话，不是炙甘草汤的主治。可是呢，今天西医说是瓣膜病的病人哦，也有吃炙甘草汤好的，所以就是药性上好像对不到，可是会因为瓣膜病的话，瓣膜的那个病变哈，要从两路讲，因为瓣膜有病，有的时候是感染到那个风湿，就是造成的瓣膜的变形或者萎缩。那风湿性心脏病的瓣膜病的话，你可能要像那另外就是说，从另外一位中医老师哈，他说的一个理论，我觉得也可以用。人的瓣膜的组织，在组织分化来讲，跟人的消化道的药，比如说平胃散啦，你消化道如果太湿，然后都不会动的话，你瓣膜就会偏掉。那这个，那我欠着德林等几位同学的这个脚痛的那个，其实也有几个重点是治疗瓣膜的，外面的痰太多，把它压的偏掉了。那这些就是本来炙甘草汤应该是不涉及瓣膜病的，但是瓣膜病的病人也有吃炙甘草汤变好的。那么炙甘草汤里头啊，有半碗的麦门冬。那麦门冬，我们今天一般的后代派的中医在开麦门冬，就觉得麦门冬是古代的这个神农到麦门冬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未落脉绝。中医的观念啊，是认为人如果脾胃之气没有了，人就会死翘翘。所以呢，那这个观点是来自于，因为胃经有一条络脉叫做虚里，人的足阳明胃经哈，它有一个分叉，那个分叉是叉到人在跳动的这个肉体的心脏的。如果足阳明胃经没有办法把能量送入这个支脉，落到心跳的话，人的心跳就会停止，人就会死亡。所以中医不怕人心脉没有，心脉没有你打死不了人，可是胃脉没有就完蛋了。那麦门冬呢，是这味药是专门落这个虚里的，就是让脾胃之气能够转到虚里去，所以就是维持心脏的跳动，就是你阳虚到极点，心跳会停，你人生黄旗父子就下去了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虚里这边过不来哦，那这个人的心跳就不对了。所以在这里哦，这个蛮有一定的量的这个麦门冬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就是它把脾胃之气分到这个心肺这一块来，所以你要说它能够补心肺嘛，要紧的药效是走这个虚里这边过来。所以呢，如果你只是心跳不规律，你还不确定的话，就是绝对要用炙甘草汤的症状是虚里脉大，就是乳头下面一个半手指头这边，你安安静静的摸自己的左胸哈，这个就是。这个是你的那个在跳动的那个心脏的下端，那个跳动呢，你从这个左胸的这个下面是摸的，你们有没有办法摸到？有没有男生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就是左胸下面有没有摸到有个跳动？但是有差别，就是如果是厥阴病要转少阳病，会从奇门那边转出来，然后那个能够按得到心脏的这个下端在跳的，然后你再想想你痛的是那个点还是更下面的奇门的。同学有没有人能够按到自己的这里虚里在跳动？其实虚里要学哦，你要先按到自己的，然后呢你再去多按几个人的，因为虚里脉大脉外围那是要比较出来的，对不对？就你跟自己比较搞不清楚的，就你要稍微多摸到几个人的虚里跳动呢，大概知道人的平均水平在哪里。那这个是因为你知道虚劳脉可以是没有力的脉，可以是非常脉呢比正常人大很多，或者是比正常人微弱很多，那这种人是最小。那至于说麻子仁哈，那个知衣服草，他的人呢，抽那个大麻的那个大麻当然是另外一种啦，可是呢台湾的中药行哈，凡是进口麻仁，那国家规定是一定要炒熟才能进，因为你用麻仁去种出来的那个植物呢，它还是会有一定成分的那个大麻的 那个成分会在，就是乡下啊，就是种了用来织衣服做布的那个麻，对吧？就是，但是就是它疑似，类似这个大麻的效果，好像的那个心脏跳动可能还是有一些相关到的神经吧，啊，就是这些还是有一定的效力。当然，因为张仲景的其他方麻仁都是润大便的。就是说如果你是那种大便太干的人的话，那你就麻仁一碗，然后两碗水，大条跟蜂蜜，那就是润大便，会让你比较舒服。那这个那也有，因为大部分的人看麻仁都是看他这个，所以呢就会说，对啊对啊，心脏病的人啊最怕所以这个要用麻仁润大便啊，那反正随他讲没关系，反正这些药我觉得都可以。那阿胶也是一个蛮补血的，我今天不很认真来讲阿胶啊，就是阿胶的话其实以补血来讲好像比较补到那个血小板那边的力道，就是它是止血定血的一味药了。那这个要讲中医童话故事，就是什么阿胶是山东的阿井扮演的，用牛皮胶。那阿井的水呢是济南特别的重，它会沉到最底下，然后说什么阿井的水一公升比别的山的矿泉水一公升要重之类的啊，就是像这样来讲，就是那个水力比较沉，所以会让血比较安稳。那像补血的药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桂枝，我们讲过是补血中之阳，对不对？让血的活络。阿胶比较补血小板，地黄比较补血。但是呢，总而言之，这么多的重地黄，加上这些补气的药以及行血的桂枝、绕虚里的麦门冬、宁心润肠的这个麻仁，这样的一个结构喝下去呢，就真的那个血啊会很快的长起来。当然，如果你要用脉象来看的话啊，快不过桂枝龙母汤。桂枝龙母汤是收住血里面的能量，就是你那个很。当然，你要说大血虚的那个当下，它也快不过当归补血汤。可是当归补血汤那个，当归补血汤的补血是借来的，就是说，当归补血汤是你黄芪当归加在一起，黄芪的补气的力道拉到血分里头啊，它让你一颗红血球可以滴量，它是让你每一个能够用的部分都力气变大一点这样子。那当归本身的药性呢，是人在肝脏里面本来就有储藏很大量的备用的血，那让这个备用血挤出来用的叫做当归，收进去休息的叫白芍。那这个就是说，你肝脏里面的大量备用血立刻就挤出来，然后你的血就立刻就变多了，可是其实总量没有变多，只是提款卡啦，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很多人都说什么，我一吃当归就牙龈肿，对不对？因为一下子挤出那么多血，你血管都塞住了，你撑不住啊。那这个并不是当归多么的补啊，就是当归很能够硬的让血提供力气。那当然当归补血汤还是补血药啦，就你比如说你熬夜熬到头痛，那个还是当归补血汤最快，就血虚头痛。那或者是今天 MC 来他的办公室里面手脚无力，脸色惨白，冒了点附子，因为加了附子速度还可以快3倍嘛，而且他喝下去哇，马上复活一下，对不对？就是这种事情还是快。那相对于当归黄芪这一组的话，另外一头就是柴胡。柴胡这个药就是看你的红血球什么血球不顺眼的就杀掉，就是柴胡汤喝多了会血虚，就是他看到觉得柴胡汤非常挑剔，就他觉得红血球这一颗看起来已经好，怎么可以继续用呢？杀掉，就是你要柴胡就这种药。大概随便说一说，那炙甘草汤呢，它超级滋这个胸腔的阴，其实如果按法来讲的话，甚至可以说它是滋肾阴，滋到爆。然后呢，肾阴实会传成什么？你们看，它滋肾阴滋到极点，它会去长肺阴。那这个，那长肺阴这一点呢，就是所谓的肺微病，就是要治咳嗽啊，炙甘草汤不可以忘，因为有一种咳嗽只有炙甘草汤治得好，就是这个人咳嗽的时候啊。他觉得咳的时候那个稀稀的痰水好多，一直在往外吐痰，可是一吸气的时候整个喉咙是全干的， 这种咳嗽痰多而喉咙全干，这种时候是你的肺在先亮的，就是他那个人的肺里头在开始纤维化哦，已经肺干掉的时候，就本来要去润肺的那些精液哦，肺收不进去了，要变成这地方一直乱吐，可是喉咙以下就觉得好干好干。那唐代的方书形容说是心中温温夜夜，就是整个胸口有一种好像要犯恶心的那种干掉的这个病呢，只有用到才能够硬让那个肺长回来啊，就是肺微咳嗽。那如果你们平常，如果你平常就是那种感冒容易干咳的，那每次感冒每次干咳，咳到差不多第15次、18次的时候，也会开始肺微了啊，所以要用。那炙甘草汤，那当然呢，我上次有提到，就是女人的体质哈，很怕因为血太虚产生血毒。那我先说血虚这一面，就像这边这位同学上次吃那个桂甘龙母汤处理甲状腺嘛，那我那时候就有点怪，因为桂甘龙母汤补血中之阳，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本身是血不够多的，你就会血变成被它那个桂甘龙母有点偏热，血虚的人血一热，本来一个月才来，他现在半个月就要来了，那这是血不够，所以这时候你要补充这个血，让它长多一点，那个温度才会降下去啊，就是需要放。那当然，炙甘草汤非常对照的那个血枯病呢，就是女人就是乳房哈不丰满，好像有一点要变成葡萄干那种感觉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好像有点要干瘪皱掉的那种感觉。那当然那个时候阴道也会同比例的干瘪，变得你自己会觉得好像阴道那里变得肉松掉倒不紧实啊，就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出来的话，那当然血虚到这样的话一定会比较容易白头发掉黄黄到坦白之间啦 啊就是这样子的血枯体质的话，其实相反来讲它就会变成有血毒体质，就是血不够流得太慢，所以血里面很多脏东西就丢不掉冲不掉代谢不掉，那可能这个人反而会很容易长一些有的没有的，你知道，就是什么青春痘是最轻的，斑斑点点坑坑巴巴的乱长。那这种血等你合起来参考一下，你会知道自己是不是比较适合用炙甘草汤。当然讲到这样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我在促销吧，对不对？因为炙甘草汤我们必须要团购才有的吃。怎么讲呢？因为这个汤哦，你这样子煮一碗，这样煮三碗，这样煮一锅，对不对？我估计大家的家庭主妇之心哦，大家吃到第二天就撑不住了。对，总加起来你会觉得太贵。都阿娇七钱现在卖多少钱？哦，助教打冷战了啊，这样很贵。那个，然后加上上面写清酒，那如果你到那个大卖场去买，就算是最便宜的 sake 哦，7碗哈，1400cc， 哗，这样倒下去，哇，这边开始抽痛了啊，就还没有治好心脏病，已经先伤心了，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完美的煎剂，我看你是做不起的。而且补血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对不对？你要补血就排3个月来补血，这血不是这一天长得出来的哦。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就是做成照这个比例做成药丸的话呢，你就必须药丸一定要用酒来吞，不然酒来吞。而且药丸哈，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超重剂量的汤，而且呢地黄到底就是地黄，如果你脾胃太烂的话到了，如果你吃了会吃不下饭的话，你就知道就你现在必须先补脾胃。什么健康的人应该还是蛮多的，因为现在放眼望就戴眼镜哈，你长什么样我看不到，但是以气色来讲好像颇有一点血虚的样子啦。那这个，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要做的话啊，就是我们大家统一让，就因为生源应该接过我们这种单，就是我们统一送一通，他用酒做成丸， 那过程完的话，你去的时候就热开水吞就可以了嘛。我大概是这样子去发单。可是呢，酒做完的缺点是酒里面的水分还是有一些哦，所以那个药丸回来之后，你一定要跟干燥剂一起封哦，封干，不然的话几天就发霉了。好，很容易发霉，和干燥剂封在一起再放冰箱，好，200左右。那一配就是一配就是十二，就一坛酒，酒我们要自己买了送过去， 这个是， 然后里面可能400块，我们再加上酒的钱，可能加到450左右吧之类的。那厂商要弄的话，这就要团购了，不然的话不方便。而且以我刚刚说的这个用量的话，你可能一个礼拜就吃完。 3个月 就是 啊？一节差不 多就是。什么东西？团剂啊？我这样说好了，就吃三罐，你会开始觉得比较有血。可是3个月吃到12罐，好像比较不想逼迫你买很多东西耶。而且我待会还要叫他，还要教大黄这重玩的，那个更是促销重点啊！就是我们这课搞的，我跟你讲，我同学那个伤寒论慢慢教哈、啊，一本伤寒论我教3年哦、啊，我偶尔第四台卖一下锅子不讨人厌哦、啊。可是我们这个课密度比较高哦、啊，他那两个都在校卖哦、啊，你根本都来不及吃哦、啊，你想清楚，对不对？就是动不动就让人大促销，知道吗？ 你刚刚说要先。 我脾胃药就不完全吃这个药，那阴阳两虚的时候要先补阳再补阴，就是你的气这样，你们不要随便被我的这种促销的说辞煽动哈、哦，因为可能我教这过两天一高兴教正气丸，然后大家又抢购疯跑，而且我说我到底要吃这个还是吃这个，对不对？每天都在不停吃药丸，对不对？就是这个不太好，是吧？等之后啊，就觉得不消化了，那你就要转卖给别的同学。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预计要吃12罐，你就会吐掉16罐，因为可能有位同学吃不下去吐出来了，好不好？就是稍微降低一下，就没凑个12的倍数之类的，大家团购哈、啊，好不好？因为这个自己单独课去做很累啊，团购比较划算啊，我是这样想。再来哈，以这个芍药剂来讲，当然代表的就是芍药甘草汤啦。那芍药甘草汤，通常我们一开哈就是白芍8钱、赤芍8钱、甘草4钱、炙甘草4钱，这个比例在。芍药剂的特征就是这一块地方哪里紧的都松开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特征。所以呢，芍药甘草汤在张仲景原来的文字里面是治啊什么感冒，可是呢，现在的临床哈、啊，芍药甘草汤最常拿来治的是什么？胆结石才能够松开这样子。那芍药它把这个地方的大静脉跟脏器都松开了，就会从末梢把血拉回来。那把末梢把血拉回来的话，那并且它在伤科上面的应用最适合的情况就是什么？比如说你家的这个冰箱上层结冰库冰了一只火鸡，那打开的时候不小心火鸡掉下来砸在你的脚背，整个脚背都被砸凹天啊，不能走。那那个时候芍药甘草汤好用，就是你芍药赤芍，其实赤芍白芍8钱8钱那个量哦，是药效上是够，可是你要小心会拉肚子。就是白芍药一用的重，很多人大便都会拉，所以的还是就是你，但是用到伤科的话，再加一点活血化瘀的什么乳香末药，这样加一加啊。乳香末药记得要烂锅子煮啊，好锅子一煮就毁了，就是锅子毁了，不是药毁。那这个它粘锅子，那这个那如果我看啊，所以我们一个是。小腿僵紧痛，就是它特别能够治的是肌肉紧紧的感觉为主症的那种痛。上礼拜那位同学，我开芍药甘草汤，我就觉得后来好后悔，我没有问清楚，就是因为如果是扯不动不痛， 动了会痛，那个叫彻痛，就是扯到会痛的，那个是当归私密加无茱萸生姜附子汤。会芍药甘草对的是僵紧痛，就有的时候淤血的时候会有僵紧痛。有些时候啊，芍药甘草汤或因为你体质偏寒，就自然就加附子了，所以这个附子其实就是通常本身就是冬天手脚比较偏冷的那种人的话，你根本就直接开后代的你那个去胀汤，就是去掉拐杖的汤，就是那种脑有的时候脚好像僵硬不能动，它是常年累月的，它的静脉里面都有一点淤住，但用了芍药甘草附子汤，那个静脉血这样拉它的那个脚就比较不僵。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治酸痛哦，是以僵硬为主症 ，OK， 就是不是僵硬的话，就是另外算。刺痛类的、扯痛类的，都是当归私密那边了。哎，半身比较有效的是什么？治落枕，就是桂枝加芍药汤也可以吧。就是你知道，像同学啊，可能学了葛根剂之后，对不对？后脑勺什么不对，都来个葛根剂。可是落枕不是啊，落枕是你睡觉的时候淤到了，对不对？这个血卡在这边下不来，那你要用芍药把它拉下来才行啊，是不是？那个跟葛根是不相关的。所以当然容易落枕的体质可能用葛根剂是可以的，用调经络，但是如果是落枕淤堵的话，那用芍药甘草汤还是比较有效。那另外就是大半身的静脉血不顺的时候，很大的问题是芍药甘草附子汤只能治一半，不能治全部，或一时性的把那个血拉通，让那个静脉曲张好像拉消下去一点。可是那个静脉管啊，已经常年松在那里了，它要治根的话，还是要用到上次说的那个半斤黄豆芽煮熟了当沙拉吃。就是黄豆芽哈，它比较有办法把那个肉里面的湿气抽掉，那个对于静脉曲张也不是一两天见效。那黄豆芽汤你要不要吃几个月啊？才对不对？你家里面说你已经变成什么药草人了，对不对？就不吃饭，已经排不下吃饭啊。所以啊，就是大家吃药要节制一点啊。遇到很合的主症况排在第一啊，那其他的就慢慢来。大的凸起来，你可以先用芍药甘草附子汤哈，那它最后的巩固是用黄豆芽汤吃好几个月。用黄豆芽是还是有一个碰壁，就是那个人还挂其他的主症状。那这个各种脚痛啊，其实月经痛也好啊，就是胆结石痛也好，反正脚痛。就用胆结石不必用到附子，因为胆结石通常是热性的发作。可是用芍药甘草附子汤啊，那立刻就松开一下。那常如果芍药甘草附子汤会让你比较舒服的那种月经痛啊，常年调理的话是那个当归生姜芽肉汤比较有效。当然我们之前已经月经痛有教过温经汤了，对不对？那还好，那胆结石我觉得芍药甘草汤实在是很妙，因为胆结石发作的时候，那个痛啊，真的好痛哦、啊！那吗啡都止不了的胆结石痛啊，芍药甘草汤居然胜过吗啡，啊，这很强。那还有就是张仲景的《原书》是讲，一个病人畏寒怕冷，就用芍药甘草附子汤，最好芍药甘草把这个啊暖气收到血里面，让这个附子的药性再少见啊。我看到媒体上面就有一个。从前的香港明星哦，现在还没退休，叫做古巨基，周遭人觉得的温度他都觉得有点，他的感觉是更冷的。哦，那这样子的情况用芍药甘草附子汤还不错。那至于说像主观的他觉得有空气在冷这样子，芍药甘草汤治抽筋如何啊？那这个东西要分一下啊，就是如果你的抽筋是血虚型的抽筋，那血虚型的抽筋，比如说你睡觉到半夜的时候忽然抽筋的，那个你当归补血也会有用，加味逍遥散也会有用，芍药甘草汤也会有用。但是抽筋还有很大一半是湿气抽筋，就是下了水，那种是用以后我们教胸口脚痛用的那个，因为我们现在抽筋的人有一半都是湿气抽筋，不是血虚抽筋。那这个方就是有一个什么中医万山教授啊，就是他的学生啊要去赛跑，然后呢就跑步脚就僵啊，就是我们脚都跑得 僵掉了、紧掉了，没办法让我们松一点啊。那他就再回来说怎么样？有没有不僵了？他说有。他赢了吗？没有，输了，因为脚软了。这汤就喝的你全身软绵绵的，这里松那里松的一个汤啊。那讲到这个中芍药剂呢，我就再介绍一个很中芍药的剂，当归三两，这是现代的剂量啊。当归三两、芍药三两，这些药开起来一大包啊，然后用六碗水啊煮滚了之后，再把那个汤汁浓缩到一碗，就六碗水煮了之后啊，煮到那个药性有点出来，比如说滚个20分钟，把药渣拿掉，然后把那个药汁浓缩到一碗，那个很浓很浓，然后呢一碗药呢再加两碗绍兴酒，这样总共三碗，一字排开，然后就跟病人讲喝吧，要把病人灌到醉，然后灌到醉之后让他睡，然后他也睡不了几分钟，因为这个汤喝了会狂拉。这汤这么多的芍药下去哦，喝下去会狂拉。可是呢，这个芍药往下扯的这个力道，加上这些导引的药、去痰的药、去风的药，它刚好怎么样呢？把你这个地方里面的痰跟湿气抽下来，二块的一个方，可是病人要吃苦，因为是拉。那你拉完两天，好像还有一点酸，那再拉，哦，就是，但是就是这个快，就是你知道有一个，比如说随便一个方法，比如说去能够收去到这里的痰的方子啊、哦，比如说止迷茯苓丸哈，是一个半夏跟茯苓做的药丸，那这个吃也会有效，可是可以给你抽3个月、4个月，就是好一滴滴，好一滴滴。那这个你要不要用呢？这也是见仁见智啊，因为太喝起来很猛，你知道？像淑慧姐说她那个什么认识的阿姨，对不对？吃了中药有一点点大便变软，都、哦、不行不行，那中药好毒，对不对？那你还狂拉的，这不是太猛了吗？啊！但是就是50天什么的，这个快。这个药效快，中芍药剂还是有这种用处。还有比如说像是中芍药剂在什么地方有用啊？比如说啊、你怀孕的时候忽然开始出血，一直不停，好像再出血就要流产了。那个血半斤芍药啊，就煮一锅汤，然后这样一口一口喝，就是你芍药这样一直喝，喝到那个血收住为止，啊，就是这样的用。那因为呢，这个汤交给你们之后，我想你娇贵的贵妇人是不会拿这个治50间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就想说，那就用太乙神灸法，可能也还可以做到一定的疗效啊，应该太乙神灸法效果还可以。那倒是这样子，因为这些药，这砒霜买不到了啊，你去化工行家帮你化合一点出来，可能可以啊，不然的话就算了，反正没有也还可以，因为有。饭前的麝香啊，它那个药性那个钻下去的力道就够了。当然你也可以不放麝香了 啊，就是这些药配出来那个药粉大概3000块吧，2500块都在麝香了啊，就那这个当然你也可以去掉麝香，还是会有效啦，就是去掉麝香，你看3000块里面的药啊，就其实不止2500，2700恐怕都在麝香，那3000块变300块，价钱降低10倍，然后药效大概只除以3左右吧，那还是有赚，对不对？啊，那就多灸几灸就好。可是多灸几灸就感觉不出太乙神灸的快感，因为它这个，我来说一下灸哈，就是一般我们做灸的话，是这个姜片切的是有一点点厚，我平常做灸会比这个薄一点，那。这个姜片中间呢，用野牙签哈，这样戳一些小洞洞，然后呢，啊，助教借只手来随便啊，放在你要揪的，比如说我要揪你的外关穴啊，外关穴是这里切6段啊，从这边就算下来是1段啊，那比方说我要揪这个外关穴，外关穴刚好在两个骨头中间哈，那这个。这个东西本来是放，就是艾一般的艾草条，一般的艾草粒，那个是放在插在那个针灸的针上面点火的。可是针灸的针点火，它会烫到你，很不舒服，就是那个，所以我不太喜欢做针上灸。那我不做针上灸的话，就要用太乙神灸，因为太乙神灸它才能够把那个火气能够如同针上灸一样插，那个力道可以插到穴道里面。那这个 那至于说什么我们灸膏肓什么，那么用艾草条就好了，因为膏灸膏肓是拼时数的，就是它艾草条就是一直暖它，一直暖它，一直给它，因为膏肓很贪婪的，怎么灸都灸得进去吧，对不对？就是这个啊，我喜欢捏一捏，让上面的这个草有一点凸出来比较好点火。那如果一般的灸的话，我们用姜或者是用毒片大蒜的片啊，那隔姜灸或者隔蒜灸来讲的话，是隔蒜灸的效果比较好，就是蒜比姜强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你看啊，就是点个火，这个艾草粒呢就开始烧了啊，你把上面的草掐出来一点之后，它也很好点的。那这个艾草粒呢，大概烧到过一半的时候呢，人就会觉得烫，对不对？烫了就把姜掀起来，然后艾草粒丢到烟灰缸丢掉，这样子。那这样子揪到烫，然后拿起来，一般我们就说一撞。那这个时间差不多是3分钟到5分钟啦，啊。那我是有时候懒得隔姜揪了，那我就艾草条拿着，反正靠在那边有暖到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用艾草条的话，3分钟暖3分钟，算它有一撞的效果也不错啊。这是以艾草灸来讲的。那这个小芳啊，你去贴个非自来水，不然它真的没地方洗啊。我们这边没烟灰缸。这个呢是艾草灸的灸法。那太乙神灸啊，是把这些东西呢全部磨成粉，然后平铺在一个光滑平底的瓷盘子上，然后这个瓷盘子呢放到烤箱里面，不要开太高温，差不多摄氏130-140度左右啊，就是硫磺这个东西是差不多到摄氏100度这个上下就会融的东西。那你烤箱烤热那个硫磺哈，它硫磺就会开始融掉，那融掉之后你就把它拿出烤箱，它就会冷却，就会结成一片。那这一片，那你烤箱温度自己调啊，大家烤箱不同，但是你硫磺一旦融掉了，马上拿出来，不然麝香就蒸发了，那个药性就损失掉了。你也不大火了，整锅烧起来没意思。哎，小芳水接来了，让定璇把这个洗掉。我这个艾草条这个是过场用的啊，不是正式要玩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它结成一片的这个太乙神灸哈，那你一次就掰差不多，一点点，就是差不多一颗绿豆大就算很大了。那我找一颗啊，反正今天丁以璇的姜片厚，我找一颗就是燃烧大一点的，燃烧看起来比较清楚过瘾的啊。要开窗哦，很臭哦。 开窗。 就是放到要灸的穴道上头啊，然后呢点个火。其实你们现在就已经看得到，它已经在烧了，只是你要关两排日光灯才看得到那个火。那你那个肩膀痛哈，那种酸痛的那种有风有湿的那种肩膀啊，第一个就是灸肩俞穴啊。 哦，看起来有点痛。 那我们姑且当风湿试试看哈，那个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看怎么做。那个肩俞穴啊，我们的肩膀这个最角角的地方，你能不能压到一个点，好像抠进去有点酸。好，那如果肩俞穴你抠的还会酸的话，那就因为肩俞这个角角呢，有点像是身上的湿气寒气啊，经过这里的时候比较容易卡在这里。所以你如果把肩俞穴揪了之后，它那个湿气寒气抽掉了，那整个手。第二个穴呢是肩颈穴，压到你的那个第一颈椎的大椎穴，但是讲逃道的时候有讲到，对不对？大椎。后颈那个脖子会凸出来那个地方，大椎，那大椎到肩俞的中间的地方，到肩俞的中间，几乎就是我们的肩膀正上方。肩俞在这里，它的二分之一就这个地方左右了。肩颈穴不好用针，因为肩颈穴你针哦，就是啊，怎样？ 肩颈上次看书有个取法，就是把自己教的 会有效啦。对，所以你就法老王摸得到了这边，对。那真是，那这个，我平常在家里面法老王就在灸膏肓，对不对？那肩颈呢啊，找人帮忙拌个姜片，搓个洞，然后捏一块这个太乙神灸。 先不要自己做，这个太神丢，就借你回家玩，你玩不了多少都没关系，反正我比较喜欢用 iPad 这样。这做了之后就是3000块砸在上面而已，也没什么大用。那这个肩颈，然后呢，刚刚这个手臂外侧取1/6的地方，那个外观也会有用。那如果要有效的话，哈，你一天肩盂一次，肩颈一次，外观一次，一个礼拜以内就很有效了。那要是没有效的话，代表你不是这一路的，那就再说，好吗？30秒都可以结束了，就是它快，这个太乙神灸法很臭，就是有点毒的，可是快，就是很神，穿透力很确实，好，这样子。然后呢，我现在多给各位一个方法，是水灸，就是同样是用艾草力啊。如果你底下垫的那个姜片或者蒜片啊，换成水灸片，水灸片就是你这个药做出来是一个药水嘛，你折一个那个什么面纸，折成小方块，然后沾那个药水放上去，让它们用艾草去灸。那那个艾草的火透过那个水灸的药水的时候，它会把它的那个药力变刺透性比较强一点，所以也是会变成说，同样是一颗艾草，你用水灸把它的那个驱风驱寒那个效果会钻得比较深。那水灸法就把这些药啊，这些药各5钱加千年剑6钱，然后把它打成粉，先用750cc 左右，其实600左右就可以了，就是差不多用600cc 的，750可以了，750cc 泡5天，用酒精泡5天，然后呢，泡了5天以后，你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清澈的酒精哈倒出来，先放到，然后那个沉在酒精底下那些药粉啊，你就再加750cc 的水放到炉子上煮滚以后盖上盖子焖一天，然后第二天再把那个药水滤出来。那这样子，那个药水加上之前泡过的那酒精混到一起以后，再调进冰片跟樟脑各3钱，把它溶解在里面。然后你就用小卫生纸的折成的方块沾那个药水放到穴道上面，然后用艾草力去灸。你要玩这个吗？艾草力也可以给你，我也很少用，下礼拜再好好就浪费了啊！你回去就可以太乙神灸了。那个你们谁要玩太乙神灸，我放在那边那一盒，你也可以捏一片回家。这样的这个水灸法啊，我觉得我可以试啦，因为可以增加灸的效率啊。当然呢，我们灸膏肓、灸关元也不必那么，因为灸关元这个就看电视都灸嘛，对不对？你灸的再有效率，一个电视也要2个钟头嘛，对不对？就是那就无所谓了啊。但是如果你敢想的方法，那最后呢是上个礼拜教到那个什么，就是肿块啊、肿瘤什么那种方的时候，我觉得讲到那个芍药往里面拉，对不对？但如果反其道而行，你就当归用重一点，黄芪用重一点，它怎么样呢？它会往外推。那这个往外推的效果可以治什么呢？可以治那个要烂掉那种病，那脱举、坏举，就是好像是那个什么糖尿病的人最后要切脚趾头那个病啊，就是那一种病，或者说末梢脉管炎，就是很末梢的那种地方发炎啊，手指、脚趾的那种老不好的那种蛮痛的那个发炎。那医生说要什么切脚趾，那这个方子好，这方子是后来才慢慢有这个名字，我们一般称为寺庙永安汤啊，这是元代的书是没有名字的，这是清朝的方法大概。那蒸的黄芪，因为不要用制黄芪啊，制黄芪会上火啊，已经发炎了就不要用。那5钱到4两不等，因为黄芪真的是药用重，可以用到很重的药。大当归，我跟你讲啊，那个一个中药行的好当归是看起来像切了片的章鱼，你知道吧？章鱼听得懂吗？当归是这样形状的东西，就是看起来好片的才是好当归啊。那个有些中药行的便宜烂当归是用什么当归头、当归脚啊，那么小小一粒啊，一丝丝那种感觉。那金银花是可以重用的药，上礼拜讲过了，1两到6两都有可能。然后生甘草结，其实你没有甘草结没关系，就生甘草2钱就好了。这个方子这样狠狠的用，如果你发炎很严重，你金银花就用很重；如果没什么大痛大热，那金银花就不用做。 啊，那黄芪当归当然多多益善啊，看你家家财如何啊。但我跟你讲，其实我们今天要说贵啊，也不算真贵。我是觉得真的很贵的药是像那种什么燕窝啊，什么冬虫夏草那种。那我就中医界都会这样子想啊，就是说，你说吃燕窝可不可以保养你的肺啊？可以，但是同等的效果的保养肺呢？你如果熬广东粥跟燕窝比啊，要达到同样的效果，燕窝的成本是广东粥的1000倍左右，光是广东粥熬得好，那个粥皮粥油就很难润肺，你还不一定用到燕的窝，对不对？就是家财万贯，不吃很贵的药没有信心的，那只好用燕窝。我吃甘草丸，吃几个月也不错，那都比较便宜啊。那像香港人那个连续剧里面，就是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医的病，就什么冬虫夏草就上了哦。但现在冬虫夏草，一般药店的你也，因为冬虫夏草是很可以做仿造品的，就是你知道那个小朋友玩的那个橡胶玩具啊，那么一个橡皮的蟑螂、橡皮的蛇，对不对？就是用模子就压出来的那种玩具。那冬虫夏草现在也有这样做的、啊、就是拿一个他们拿一个模子啊，雕刻一个蚕宝宝的形状，然后把面粉糊灌进去，然后开模冬虫夏草、啊、对，然后上面插一个不知道什么干掉的韭菜还是什么，就冬虫夏草。还有藏红花也有假的，藏红花是用纸浆做的，因为它的花蕊嘛，很细的丝嘛，就纸浆抽成丝，然后泡过红墨水晒干，那藏红花就来了。这种贵药，要买起来要小心一点，要以药效定生死啊。那这个方子，把这个消炎跟血跟气这样硬推到你的末梢啊，那说不定偶尔还是有机会用的嘛。因为讲到芍药，讲到当归，就这样的跟大家顺一顺。那如果是捅出一坨，要烂不烂的，那还是烂比较爽快，那就白芷、皂角、四川生甲都放，让它烂出来。那不起脓只出水的话，太寒了，那再加吞前肉桂粉。那乳房的病呢，蒲公英一两这边的发炎比较好，乳房的肿痛发炎，第一时间、第二时间最多是小柴胡汤症，还用不到这种慢性病药。那热肿痛的话，加天花粉比较能够降温啊，就是红肿快照一下啊。请说。要在末梢，如果不在末梢的话，我上次教那个生机散就可以，就是重要的药也都。我看看啊，因为我下一堂课还有脚跟痛，肾气丸加细辛。对，最好的快些。对，但有的时候是，如果他那个痛哈是有扯痛，就是动不痛，扯到会痛，但是当归是你加无助于增加不 是走路会痛， 踩到地那一下会痛，肾气丸比较对照，所以你可以就是说都开也可以吗？当归是瑜伽附加，早上吃多少程度要用活血化瘀的，我不跟你抄下堂课的黑板了。那你们炙甘草丸愿意团购就团购啊，但是我跟你讲，以后有机会团购的东西还多呢啊，所以不要随便就沦陷哈、啊，家里面堆了一堆药发霉没有意思。像我上一次教我的慢慢教的时候啊，教到那个大黄色虫丸啊，哦，讲的好像太有促销能力的，同学都买啊，买了之后问你吃的怎么样，发霉了丢掉了，这没意思嘛，对不对？这浪费药材不好啊。好，那我们就你们自己跟助教商量一下要不要买。